分享体温，忘了自己并不平衡，傻傻空等，我不再为你不说门。爱还有很多可能，让所有柔情都勇敢地燃烧，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。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，笑和泪都痛快完整。认真的追求你不懂心疼，我做我幸福的主人。 所有柔情

就是日去。想想过去的甜蜜和人道别离，问一问你自己，曾经多少夜里依偎在我怀里，在我怀抱里，别忘记在我的生命里你是我唯一，不能说失去就是日去。想过去的甜蜜和人道别离，问一问你自己，曾经多少夜里依偎在我怀里，在我怀抱里，别忘记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 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。

这一天对之合，借一千颗星星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夜难眠，往事忽隐忽现，心在痛，对你越陷越深。这一天对之合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折折叠叠都是为了你，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 我不知道生活可不可以

永远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幸福的人不远行，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，永远和你飘忽不定， 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，投入风里雨里想你为名，用我的痛吻你的心， 看着你的眼睛有太多太多泪不停，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，

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无言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拉近